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坚定。 你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拥抱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Hello， 北京时间的15:3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欢迎收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啊，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彤彤。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房山首家吉利授权的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经理哈，来欢迎姚经理。 嗯，节目前面的广大听众主持人下午好。 嗯，那么姚经理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经常过来？ 对。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优惠政策，还是最近有什么活动了吗？ 嗯，这一次有一个8月19号一个远景 X1 的一个我们房山区北京唯一一家的一个上市会，还有一个819的一个同步的一个团购会，我们房山店和京城悦两个店大型店是同步举行的。 哦，是两个店都有，去哪个家店都可以，是吧？ 哎，对对对。 嗯，8月19号，也就是在本周六， 对 吧？ 本周六， 嗯，本周六的下午 2点， 2点钟左右。嗯， 对。 那么这个盛夏团购会啊，又是空前强大的，是吗？ 对，这也是吉利进入整个三季度，整个全年来说优惠力度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了。 嗯，对，正好也结合现在我们新出的一款远景 X3。这个车型的一个上市也是现在已经开始预售，我们大兴店和房山店已经开始接收订单。 嗯嗯，那先给我们听众简单说一下吧，这个8月19号这个盛夏团购会有哪些感兴趣的大奖啊，或者说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优惠呢？先给我们听众简单的说一下。 好的，那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8月19号这个我们在房山店搞的这个远景 X1 的一个上市。 嗯。 首先呢，我们会在展厅会准备2台 X1 的展车，然后让那个我们到场的这个新老朋友举行一个王者荣耀的一个游戏的一个互动。 哦。 增加大家一个对我们 互动性， 对互动性，对远景 X1 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了解。然后现场呢，我们会准备1台 X1 的一辆白色的车，然后用于大家涂鸦。关于新朋友老朋友对这款车可以充满想象力的，根据你的颜色去涂画一款你比较喜欢的颜色。 哦，随便，是吧？ 哎，对对对对。 哦，这个好新奇呀。嗯，那么在8月19号这一天，哎，刚才说的这个远景 X1 也就是远景X1也参加这次活动吗？ 嗯，参加。 嗯，我们都知道啊，这一款车大概是在5月份上市的，对吧？ 5月4号上市的。 嗯，大概也有3个月的时间了。这款车销量怎么样啊？ 嗯，这辆车的整体的销量是，那个整个市场的预期是销量还是比较好的。一般的我们都是以接订单为主。 嗯。 部分有部分现车，但是有的车呢还需要大概等1个月到1个月之间。 哦，还是订车量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订车量还是比较多的，对。 这一款车的售价还真是不高哈， 对，3万， 在3.99万到5.79万之间， 对 对，就算你买一个顶配的话呢，也就是5万来块钱，中配的话呢4万多块钱，是有4个车型是吧？ 嗯，是。 嗯，那这一款车也参加咱们这个19号的这个团购会吗？ 嗯，这个也参加。 嗯，那有没有什么一些让我们值得期待的价格呢？ 这个价格政策，您说到这个价格政策是会在8月19号 我们整个北京那个区域会统一出一个价格。 哦，就是在活动当天， 对，活动当天 还会有一个放大招是吗？ 对对对，也是广大听众极力的准用户的比较期待的一个时刻。 嗯 嗯，就是会爆出更低的一些价格，还有更多的一些优惠政策在等待着大家。 哎、对对对， 嗯。好，那么这时间呢，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呢，或者说你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的话，都可以来参加8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在沃德龙顶吉利 4S 店举办的这个盛夏团购会啊。无论是价钱还是优惠活动都是很大的。那么咱们地址是位于哪儿，姚经理？ 我们地址是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房山沃德龙顶展厅。 嗯， 销售热线是010-8030-8588。 嗯，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顶展厅，销售热线呢是8030-8588-8030-8588。那么如果说你对8月19号这一场活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可以吧？ 可以， 可以，是8030-8588，8030-8588。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啊，来缓解一下我们现在的心情。爱很简单。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写自己，我深深爱上你，爱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你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拥抱汽车生活，现在即刻风行盘俱乐部。 欢迎北京时间的15:3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方向盘俱乐部，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彤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姚总监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啊，姚总监也说到了一款车是远景 X1， 也是远景 X1 这一款车。在之前节目当中啊，我们其他主持人拿这一款车跟这个 Smart 做过一个比较，是吧，姚总监？ 嗯，是。 嗯，也说到说买一款二手的 Smart 大概也在50,000多左右。 嗯， 那么这款 Smart 肯定是一个比较老的车型了，是不是？ 对， 甚至5年前、10年前的一款车了。 嗯， 那么肯定让人很担心的是，这个配置方面肯定不如现在的车好。 嗯，对。 嗯，那也请姚总监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一款远景 X1 的配置怎么样呢？ 嗯，好的，主持人。 嗯， 然后那个我们远景 X1 它的定位是一款城市迷你 SUV。 嗯， 然后看我们这款车，它有四种模式，是在同级别车当中少有的，是 smart 运动模式，有雪地模式， 嗯， 手自一体的一个自动模式。所以说它在四种模式来说的，它打造全新路况来说，它的舒适性各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 嗯， 包括我们在 ESP 采用的是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包括全系列标配的 ABS 加 EBD， 它在安全方面吸取了一些我们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 嗯 嗯，包括我们在这次这个五万七千九百九的这个高配当中，玩家版当中，我们有定速巡航，也是超越同级别的，包括在 NVH 的一个精英的设计。关键点就是我们当下年轻人最比较热衷的就是它关于这个网络的一方面。 网络 啊，对，哎，我们这款采用的是13.3的一个大屏，还有语音交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正常的话，出门的话，在行驶当中，如果需要导航，都是需要去按物理按 的，对。 但是我们这个远景 X1 没有，已经省去了所有的物理按键，全是有语音控制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好，远景，我要去黄村西大街，你只需要标准化清晰的话，它会第一时间会导航到你要去的地方，会有三条的一个路线推送，我们用的全是高德地图。 哦，就是我语音说话就可以了。 对， 要说一句你好远景， 对， 我要去哪儿哪儿哪儿， 对， 他就会带你去。哇，这个好先进哈。 对， 在这么低的价钱能有这么高的配置也是非常不容易了。 嗯，对，它还有手机影射功能，支持我们现在的那个安卓系统，还有那个苹果系统两种系统。 嗯， 包括我们的影音的娱乐呀，还有 WiFi 的互联，包括你想比如说我想饿了的话，我饿了你可以告诉他，他也会把周边方圆几公里之内的饭店啊、加油站都可以显示在大屏当中，是很先进的一个功能， 很先进了。 对， 而且在这么低的价格哈，是3.99万至5.79万这样的一个价钱哈。我刚才在这个汽车之家这个网站哈搜了一下这款车，口碑啊真的是特别好哈。我看到了这个一个，哎，我找一下。一个也是在昨天啊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购车的这个怎么说呢反馈哈，说啊非常满意的一点是这个车的操控性特别的好。 嗯， 电子助力的方向盘在这个价位上出现啊真的是不容易了。嗯，哎，姚经理，这个电子助力方向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嗯，如果按现在的话，像这个价位来说，基本上它用的都是那种最老的这种机械的，相对就是正常来说的比较通俗一点讲，就是在你转向助力的时候它会很沉，尤其女性来看的话，电子助力呢就是在你在驾驶当中，在超车啊，在拐弯当中，它会感觉会很轻松。 嗯，那这一款的这个，那这一款车的油耗方面怎么样？ 油耗的综合油耗的话，5个油多一点。 哦，好省油啊。也说明这一款车非常适合一些比如说一些女性来开，企业白领或者说刚毕业大学生，对，我手里也没有什么钱来买一辆这个小车来过渡一下也是不错的。 嗯 嗯，还有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站指标 啊，对， 嗯嗯， 因为那个现在我们北京这个城市比较特殊， 那有的很多消费者呢，他手里有了指标，但家里车比较多，他可以考虑我们远景 X1 这个车，也考虑买一辆车，也可以占指标，然后可以平常做代步工具，是两用都比较好的。 而且说这款车的外观上也非常的不错，前脸看上去有点霸气的味道， 对， 车身的线条勾勒的也不错，平平的尾部看上去呢宽大厚实，总体感觉非常的不错，在同级别的这个车中啊，这个外观还是很少见的，也是值得推荐的。说啊，在内饰的这个上面呢，特别喜欢这个中控的大屏幕，看起来非常的上档次。 是， 刚才你也说了是13.1英寸是吗？ 对。 然后而且呢还很好用，还有撞色的设计，看起来很有潮流感。 对。 包括您刚才在私下也跟我说了，说有那个，它的全景天窗是一个 全景天幕。 天幕，天幕是一个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随着我们吉利现在这几年的一个发展，通过对客户的反馈，因为像北京这种天气啊，我们用到天窗的几率不是很大，尤其夏天太热我们也不会用，但是现在我们为了迎合大家的广大消费者需求，我们做的是全景天幕，它的全景天幕达到了整个它的那个上面那个面积的77%，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要比全景天窗还要大一些， 对，而且还要实用一些， 这样显得感觉车的这个 空间会 很大，而且视野很好。 对对。 那么这款车也参加8月19号盛夏团购会是吗？ 对。 那么如果说在听节目的听众呢，对这一款远景 X1 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参加8月19号，也是本周六在下午1点举行的这个盛夏团购会啊。如果你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的话呢，都可以来参加本次活动。那参加活动的还有其他车型吗？ 吉利全系。 都有。 对， 帝豪百万款，帝豪 GS 都有是吗？ 对对对。 好，那么报名热线呢是8030-8588，8030-8588，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顶展厅，8030-8588，8030-8588。 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